岁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他就说这个病人呢，他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可能一个月以前或多久以前，他感冒了。那他感冒了之后呢，就会咳嗽。那咳嗽了之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乃至于到今天他变成肺痈啊。因为张仲景那么紧张，他老师就叫他讲远一点啊。那他就说啊，这个寸口脉为而硕，就是一个人寸口的脉是把人的肺脉嘛，对不对？那这个人的肺脉怎么样呢？跳得很快，又很没力没力的。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就可以注意了，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可能变成肺痈，可能变成肺痈的脉了。你不要等那个症状出来，把到一个微而硕的肺脉的时候，就要开始留意他的病情变化了。那他就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微而硕的脉呢？他说微脉啊，是因为风，他说微脉就是汗出，而硕脉是因为热，那硕脉是因为恶寒，这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个张仲景的老师在回答的时候啊，他是故意的在把时间用一种倒退的方式在陈述，所以他说的这个微硕的脉其实是某一件事情的结果。是一件什么事情的结果呢？就是如果我们回到六经辨证的世界，我们从桂枝汤证、麻黄汤证开始看，就会知道一个人伤风了脉会怎么样啊？会浮，对不对？一开始当然是浮脉啦，可是呢，你的这个浮脉，如果你是桂枝汤证的话，你的毛孔是开的，你的身体自己就想要把邪气逼出来，有的时候就让你一阵一阵流汗，对不对？桂枝汤证有可能身体自己会有流汗的机能的。那当你的身体为了排这个邪气，这样子一直出汗，或者是你出不了汗，你这个浮脉，你用麻黄汤什么的来开这个汗孔，让这个人出汗。那这个人本来是浮脉，那经过你这个治疗或者感冒的这个病的过程，他一阵一阵出汗，每出一阵汗就少掉一些精液，少掉一些元气，或者是让他的血分，因为汗是血分里面出来的嘛，对不对？会让他血分变虚。所以就在这个感冒跟出汗的这个过程之中，这个人他越来越虚，越来越虚，于是他的寸口脉就没有气，没有元气了，就变成微脉了。所以这个微脉不是在讲一个开始的现象，而是一个病程的结果，就是感冒经过一些某些某些过程，到后来把这个人的气血搞虚掉了，这是第一点。所以他这个微脉，他说是微则为风，微则汗出。这个是说微脉是因为有风，因为汗出，所以到现在这个脉变成微脉了，并不是说微脉是受风，而是微脉要出汗，不是说微脉的人是受到风寒，也不是说微脉的人是出到汗，而是因为受风，因为出汗，乃至于现在他是微脉了啊，是这样子倒着来讲这件事情的。那硕脉呢，他说硕则恶寒，硕则为热，那就是说这个人呢，一个人太阳中风表症，他是会受冷的，对不对？那寒气进来，这人就会怕冷啊，怕冷这人的身体会怎么样？产生抗病反应，对不对？就烧感冒会干嘛？会发烧啊。那烧着烧着会不会把这个人烧干掉啊？有可能吧。所以就是因为你受了寒邪，你开始发烧，烧到后来你就越来越干了，所以这个硕脉也是一个受寒而发烧到后来的结果啊。所以这个微硕之脉就是一个感冒受风出汗发烧的结果，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当感冒的这个病程整来整去变成这样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现象，称之为风重于胃，呼气不入，热过于饮，吸而不出。那这个地方呢，还有别的版本是不出血不入，不入血不出。那这个同学看了觉得很头大了，就这么样子乱七八糟的条文，你叫我怎么当做流传万世的经典啊？那没有关系啊，乱七八糟的地方我们也就含混一点就好。因为他讲的这个现象在临床上面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呼吸的这个不出不入啊，它这是一个象征的说法。你想想看，当一个人呢风重于胃，就是当他的这个 比较表面的地方，比如说肺跟皮肤都是一体的嘛，对不对？肺跟皮肤都有邪气的时候，这个人会怎么样啊？会咳而上气，是不是这样子？那当一个人咳嗽上气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气根本进不去，对不对？好像都被推出来一样。所以这就是一个气的不出不入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呢，如果热过于盈的话怎么样呢？就是你看这个病，他的脉是又微又弱，对不对？就是阴虚又跳得快。那阴虚跳得快的时候，就是吧，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对不对？就是不小心一点燃，这个肺就烧掉了。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迎分阴虚而在燃烧的状态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当这个肺在发炎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样？发热而肿胀嘛，是不是这样？那要变成脓阳之前的这个发热而肿胀的时候，那这个人的肺一定怎么样？塞饱了这个热气，那肺在肿胀的时候，是不是呼吸也吸不进来啊？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肺被什么东西塞住，没有办法吸进来，所以这叫做这热过于盈，吸而不出。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就是肺有风邪的时候会咳你，气进不来。那肺正在发炎的时候，因为它肿胀，所以气进不来啊，就这样理解这个什么重于胃啊，过于盈啊，这个不入不出就好了。那他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风伤皮毛，热伤血脉啊，就是都会对肺造成影响的。那如果呢，这个肺部有风邪的话，他说风摄于肺啊，其人则咳，这我们也知道嘛，肺部有邪气的时候人会咳嗽啊。那口干喘满，咽燥不渴，为什么这边还要讲不渴啊？就是无论是肺痈或者肺微，都是一个肺在烧，它不是伤寒的阳明病，它的热的地方不在于胃，那不在于肌肉，不在于胃，人就不一定会渴。当然这只是不一定会渴，不能说一定不渴啊。那多唾浊沫，时时正寒，其实这个讲到这里啊，都是比较是肺微的可能性还蛮大的，就是到这里还没有决定要变成肺微还是肺痈。像他这个当然到了时时正寒这件事情已经是在讲肺痈了。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的辩证点啊，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好像说当你正在发炎的时候啊，那个人不见得会感到很怕的，可是一旦脓开始形成了，那个炎会忽然退下，那个人会开始觉得发冷发抖，就是在这本书里面陈述里面说人有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会有那种忽然冷的发抖的现象。那当然有人说就是因为还在感冒，但是就是如果是他的那个燃烧已经告一个段落，脓已经形成了，忽然之间温度降下来，那就会有这个发冷的现象。他就说这样子热之所过，就是你这样子干干的烧过一轮啊，这个血就凝滞了啊，那就蓄结痈脓，那个死掉的组织呢，因为发炎而死掉的组织就在那边烂掉，然后你就会开始吐脓。那个脓一开始呢是吐的好像米粥一样，那一开始像米粥的时候还有办法解决啊，那如果真正的吐的都是黄带血的脓的话，那大概就没有办法救了。就是在说这样一个过程，解释这个这个肺痈或者肺微的一个病机。那我这个讲义下面有给同学一个表格啊，就是说肺痈肺微其实一开始都是感冒啊，就是外感之类造成的。那症状相同的地方呢，我写一个咳，其实写咳是不够多的，这个口干，肺痈肺微都会口干，而且都可能不咳啊，肺痈或者肺微都可能不太咳。那脉当然一定一样都是弱脉，就是跳得比较快的脉。那它的不同的点呢，是肺微啊，它的口干而不会口渴啊，就是喉咙干可是嘴巴不渴，而它 他的痰黏黏的痰是大量大量在吐，这个是肺痿。那如果是肺痈的话呢，他就是嘴巴干得不得了，那那个不渴的状况可能就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他会咳的时候胸口有点闷痛闷痛，然后那个痰会越来越像浓，不是这种胶黏的这种痰，而是像浓的痰，就是开始变得像米粥，然后到最后变脓血。那这个脉呢，一个是虚脉，那一个是比较实的脉或者是滑脉啊。那这样子分辨的话，我想没有问题了吧啊。所以这个以病机来讲或者以脉证来讲都算蛮完整的。那同学这样的重点上面能够理解的话，我想就算不努力记忆也可以不忘记，就是用理解的就好了。那这就是肺痿跟肺痈的这个辨证。那么肺痿跟肺痈我们知道怎么辨证啦，我们就要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方剂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张仲景给的这个肺痈的方啊，桔梗汤。像这个方剂的路数是这样的，其实张仲景的桔梗汤在我们中医的临床啊，并不是肺痈一开始最适合的一个方剂。当肺痈一开始正要发作的时候，如果已经开始发炎而化脓了，那是后面我会附给同学的一个千金方里面的维金汤，芦苇的金的那个汤。那维金汤比较是正在发炎要化脓的时候适合用的方剂。那么如果你的肺呢的这个肺痈啊，不是像张仲景前面那个问答那样子，就是张仲景那个问答好像说你的肺是先烧干掉了，先精液不足才会烧起来。但是如果你的肺是一种就是发热发热发热到后来发炎的话，那样的一个转接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因为要发炎不一定要很干，它就算是湿湿的也可以发炎。那如果你的肺是很湿很热很胀到发炎的那个转接点，一旦发炎了要化脓了，那已经到维金汤症的范围了。但是就在它发炎化脓之前的那个点，其实还有一个方可以截住它，就是我们今天不会教到的，也就是后面的这个廷栗大枣泻肺汤。这个我这边提一下，是因为我之前的课里头有一句话我讲的不对，就是我那个时候说呀，我们来分辨这个痰，我说黏的像是胶一样的痰我们用皂荚，然后会拉出丝的痰我们用石膏芒硝等等矿物药。然后我后来说如果是那个痰从浓稠到变成浓的话，我那时候说用挺栗子，后来我发现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就是浓稠到变成浓的感觉那是桔梗，不是挺栗子。挺栗子处也是另外一种状况的东西。挺栗子这个药好好玩的，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治水的药真的是各有特色。比如说知母这味药，就是你的某个地方肿其他地方都不肿，这个是知母在退这个水，就是水火勾流的肿，同学还有印象吗？前面课有讲到知母退这种肿。那麦门冬我们说它特别能够滋味阴去润心肺之阴，就每个药都有一个特别的特色。像挺栗子这个药啊是专门治什么你知道，就是压力锅现象，就是当你的这个水啊是不但热而且压力很大，好像这个压力锅烧到很热的那个水被塞在里面，水压变很高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挺栗子在管。所以我那时候说挺栗子治疗这个，因为我那时候说是因为挺栗子是一个肺痈快要变肺痈之前可以用的一个药，所以我那时候以为挺栗子会关系到脓，那而且它的症状有点毒的时候有那样的错误的读取，但后来发现说变成脓其实是桔梗在管，挺栗子是管的是水的压力特别大的痰饮。怎么讲，像挺栗子在临床上面治什么东西啊，像它那个鼻塞不闻香臭，那也是你的鼻涕把你塞住了对不对，就是这个特别塞。那他肺痈快要发作之前，这个人他的身体里面那个水被煮到快要沸腾一样，就是那种热水塞在那边，压力变很大。那挺栗子是又可以把水破掉，又可以把那个热一起倾泻掉，所以可以在那个时候截断那个肺痈的发生。所以 肺好像煮热水一样那种肿，是用挺粒子。那挺粒子在临床上面的用法呢，就是什么眼压过高啦，或者是撞伤肿一大块不消啦，就是哪你的身体哪一块组织的那个水的压力啊特别的大，那挺粒子就会特别有用。什么青光眼啊，眼压高，或者是什么肾结石啊，如果一些排石的药没有效，那再加一位挺粒子就变得很有效，那也是一种水压过高的阴实症。那又或者是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些心脏衰竭的病也是用到挺粒子，就是当那个水的压力特高的时候是用到挺粒子啊。所以变比较接近浓的痰的话，还是属于急梗在管的。所以这里是跟同学纠正一下我前面的课讲的不很正确的地方。那这个张仲景的桔梗汤啊，你看他的这个主症是怎么写的，就是咳而胸满啊，或者说念胸闷也可以，就当你的肺里面已经开始有脓了，当然这个胸口是塞塞的啦啊，咳了会觉得胸口闷胀闷胀的，那正寒脉数，那我们的身体呢正在发炎的时候啊，其实不一定那么怕冷，但是一旦开始形成脓的话，人就会开始发冷发冷了。那脉是跳得硕的啊，那咽干不渴，其实这个脉数啊，咽干不渴都是可能是肺微，可能是肺痈。那像肺微的话呢，你开始阴虚要变肺微了，那个病是什么？是麦门冬汤来挡挡看嘛。那真的变成肺微了，那是炙甘草汤嘛。那这个至于说中间症状，有人是千金方里面还有给一些方剂，我们之后会介绍到啊，就是那个肺微有另外肺微的治法，我们今天还不会教到，我们今天只在讲肺痈啊，今天讲肺痈。那食出浊唾腥臭，就一旦开始要变成浓了，你吐出来的痰就会有浓的调调，所以会有那种腥臭腥臭的味道。那久久吐浓如米粥者，就到最后日子随着日子的过去，这个痰啊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啊，看起来好像是稀饭状了，那就知道糟糕了啊，这个是化脓了。那说此为肺痈桔梗汤主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用桔梗汤来治疗。那桔梗汤呢，它就是桔梗一两，甘草二两啊，生甘草，那用水三碗煮两碗，然后分两次喝，就这样子。那么生甘草呢，它本身是有消炎的效果嘛，就是天然的类固醇啊，所以就是甘草的效果。那桔梗的话呢，就有一些东西可以稍微谈一谈了，因为桔梗这味药也是古时候的认识到现在的认识其实是颇有一些差别的。那它的桔梗这味药，我们来看《神农本草经》怎么讲啊，他说味辛为温，其实桔梗的药性啊，说温也不是多温，我们一般现在就吃起来感觉就是平平的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或寒或热的感觉。那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鸣悠悠，惊恐忌气啊，这样的一个主治。这个桔梗呢，在古方的世界最重要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排脓。桔梗最主要的功用在古方的世界是排脓。那这个它的这个药性，如果用四个字来说的话呢，就是能够开提气血啊。好像能够把我们组织里面一些啊很不好的东西硬是把它挤出来啊，就是它的这个名字桔梗，桔梗啊，好像就是听起来也是好像什么东西塞住梗到的样子。那这个那我们呢，张仲景的方里面像是伤科的方，排脓散、排脓汤里面都有桔梗，有了桔梗就可以把脓挤出来。那这个地方因为是肺痈，肺在发炎化脓，对不对？所以当然是用桔梗把这个脓挤掉了。 那把脓挤掉，然后甘草这样子消炎，这样子慢慢慢慢啊，可能吃这个桔梗汤就是每天吃每天吃，然后慢慢吐的这个脓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最后脓终于排干净了，然后也不再它的炎也消掉，也不生新的脓了啊，就是这样一个缓缓的有效的一个方剂。那桔梗它这个主治这个胸胁痛如刀刺，就如果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胸部的区块里面啊，有什么地方长个脓包，那脓包在里面的话，可能就会有好像刀在插的一样的痛法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脓疡的东西呢，桔梗特别是有用的。那另外呢，它这个治疗腹满肠鸣悠悠，这一点啊，就比较有多的这个讨论的空间了，因为我们过去的医家对于桔梗的认识好像会觉得桔梗这个药作用在上焦比较多一点，因为张仲景用桔梗最有名的这个桔梗汤啊，又称之为桔梗甘草汤，它就是出现在两个地方嘛，一个是肺痈，一个是少阴病喉咙痛。那少阴病喉咙痛跟别的喉咙痛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我也讲过 N 次啦，对不对？说是少阴病是因为少阴经的能量支援人的扁桃腺的存在嘛。那一旦少阴经有邪气，能量上不来，扁桃腺就开始萎缩坏死啊，就扁桃腺得不到生命能，就开始变成一大坨死肉。那这样子的喉咙痛其实不好医，是因为它里面的组织啊，就像平均的坏死在里面，所以这个喉咙痛你说消炎也不能把它怎么样，因为它就是在里面这样有死肉在里面。那你要治这喉咙痛，只好每天喝桔梗汤，它把这个不好的组织慢慢推掉慢慢推掉，这样子来医，这是一个少阴病的这个医法。那但是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桔梗这个药好像能够把从身体的深处把那些坏死的东西慢慢推慢慢推推到外面来，对不对？所以你说它是一个从里面浮到表面的药，也不能说它有错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也因此呢，桔梗治疗下焦的药效呢，在中医的世界里面是有很多很多混乱的情报的。那其中混乱的最大的一个人呢，就是造成最大混乱的人，就是金朝的张元素。张元素呢，他提出一个说法，说桔梗是各种的药可以搭的一艘船，他说为诸药之舟矣啊，就是说他说桔梗这味药呢，它就是好像各种药的一条船。他说什么呢？说诸药中有此一味不能下沉，就是比如说你如果你一帖药里面开了大黄，开了枳实，开了芍药，开了芍药，开了什么什么东西，只因为你里面有放几钱桔梗，这些药全部都会被拖到喉咙那么高，药性不会沉下去，你相信吗？我不相信，因为我自己在用以经方的角度来说，桔梗就是一个可以从人体深处，然后把脏东西推到表面的这种药物。它推的范围包括痰、跟果冻痰、跟米粥痰、跟脓、跟死去的组织，就是这样一个序列的东西都有可能用桔梗推动它。反正就是身体能够判断的东西已经死了，它就有用啊，这样子。那这样的一味药，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其他的药都拖住到喉咙那么高不能下沉？这其实很值得怀疑。像张仲景的排脓汤，对不对？我膝盖要排脓也可以吃啊，有什么不能下沉的？所以他这句话其实是因为桔梗有那种把东西把往外往上推的效果，所以这句话可以存在。可是又不能把他说的那么绝对啊，说什么药有的桔梗都沉不下去，这样也未免太绝对了。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到了后代的这个十方的时代啊，就根本就把桔梗当作是这个喉咙痛的引经药了，就什么清热消炎的药全部都加一点桔梗往里面一丢，反正都会到喉咙就对了，就是用这样的思路去开。那或者是把桔梗当作是喉咙痛的一个专门的用药，那其实把桔梗当作喉咙痛的专门用药也是不适当的。因为如果这个人的喉咙痛果真是风热喉痛，果真是温病喉痛，那个就是麻杏甘石汤，经方用麻杏甘石汤，温病什么银翘散这些序列 列的药都可以用，那那些都是可以，就是可以用直接用消炎药来处理的，并不一定要用到桔梗甘草汤的。桔梗甘草汤并不是通治所有的喉咙痛，桔梗甘草汤是治疗少阴病那种组织里面开始坏死的那一种喉咙痛。但那种喉咙痛如果你没有兴趣用桔梗甘草汤慢慢医的话，要快也可以啊，就是用那个针灸的针，三寸针包在针管里面，露一个头出来，然后呢对准那个喉咙烂掉的地方，这样的多多多多几下，然后让那个地方出血，因为那地方的脏血一旦排掉，它就会比较通，它就能够快速的新陈代谢顺利的话，如果那个人的感哦对不起如果那个人的感冒已经医好了，心理上就是感冒医好啊，不可以烧一病没有好就来这一招啊，就是感冒已经医好了为前提的话，那你那个地方放个血，它好得非常快，顺利的时候甚至第二天早上就不痛了。但是如果感冒没有医好的话，那就没什么搞头啊，先医感冒啊，少阴经的能量不恢复，这个东西没得玩的。那这个所以像清热消炎的，哦对不起，助教换那个袋子啊，请等我一下。